心被冲击走，我已无所有，错过盛开的时候，疲惫到各走，只被路肩走，树丛不开口，破土后哪来的自由，无奈的紧背过手，在风里等野果成熟，无辜的人松了手，反正那背负都累透， 就开花，我骄傲当时的我，

天亮你不能见我，天黑至少想念我。如果没有灯火，紧握着萤火，闪耀你阴暗的下落。事到如今，你不肯亲我，那么至少肯定我，吹不灭的光芒，努力燃烧自己，只为你爱过的萤火永不坠落。让丛林中的一个灯笼独自为黑夜闪烁，让腐朽的情感绚烂地化成飞舞的魂魄。剩下的梦想不断地做，上升的气球不停地破，只为你爱过的萤火永不坠落，永不坠落。吹不灭的光芒，努力燃烧自己。请看我漂亮的坚持，别忘记我。 谁说那盏微弱灯火是萤火虫在闪烁？谁越过谁去看 我们一生要走多远，要熬过几重苦寒，才能在弹指之间不悔不怨。 摇摇欲坠的 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，我会像翅狂飞蛾扑向那火焰。当我坠落在冷气与你又怎样，燃烧的流星划过天际，唤醒了期许的眼睛，生命最后的一刻灿烂的轨迹，

错，他就是高桥参不到。真的老他干嘛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体报道。